且你送人的时候你也不用说你再给人家送海参一大箱、嗯、搬着还麻烦也不方便，一张券送给人家很精致、嗯、 而且您多订几组的话呢，您可以呢不用搬回家呀、嗯、您家里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去弄它，也没有什么冰柜啊等等的，你就放在小琴那儿，你什么时候想吃一个电话，然后小琴把新鲜的海参就送到您家。 但是我们今天是提前把优惠先拿下， 哎，嗯，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注意提前把优惠都拿下啊。那么今天呢为大家的题目呢是小琴海参北广优惠组合，那我们的主品呢是300克一袋，一共是9大袋，每袋里边呢是10根，相当于每根呢就30克左右的大海参啊。那么市场价呢要5310，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赠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的基础上，只要1380，你就可以把它全都拿回家了， 太优惠了、 嗯、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电话是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 400-015-5151。 大家好，我是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月月，北广购物您放心的生活顾问，400-015-5151。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。 时间100多年前，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。 老板，来两杯咖啡，一杯给我，一杯代用。 好，给您，慢走。 谢谢。 老板，我很冷很饿，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？ 刚好有，给您。 谢谢。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，付两杯咖啡的钱，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，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，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，饥饿时的面包，摔倒时搀扶的手臂，哭泣时有力的拥抱。 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